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啊很有意思啊，我们不仅仅呢是介绍一本书，同时呢也介绍书里所谈到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名称呢叫做理财顾问。这本书的名字呢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嘉宾他就是一位理财顾问，而且从业时间有10年了，来自金石财策公司业务部的总监杨元宪。杨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是杨元宪。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也是来自金石财策公司的研究员王小春。小春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本书的名字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就好像理财顾问在大家的观念当中或者是在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过一些转变哈。首先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所理解的理财顾问大概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出现的？ 理财顾问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听理财规划的时候大概是在我上大学期间2006-2007年，大家会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大家会有这个概念。然后呢，当时呢，我们也会看到2006-2007迎来一个国内的股票的一个大牛市，所以很多人会参与其中，大概是在从这个时间开始的。 嗯，我记得曾经有本书啊，叫《穷爸爸富爸爸》，卖得特别好，也一下子呢，把外国人的那种理财观哈、带进了咱们国内哈、 是的，是的。 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反正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也多起来了。 是的， 经常去银行呢会被推销啊，推荐去购买一些理财产品，或者是。那个推荐的人，推销的人啊，会自诩自己是理财顾问啊。 是的，当时我们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正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刚工作那会儿呢，2008-2009年，当时我们跟客户推荐说，哎，你买基金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段子，大家说。我们家不吃鸡精，我们吃味精。对，就是大家对这个 这是真实的案例， 这是真实的案例。对对对。然后后来呢，随着经济发展，2009-201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私募股权，我们简称叫 PE 嘛。我们对客户的时候说，我们有一款 PE 产品，很多企业主呢说 PE 是什么？PE 是这个聚乙烯这个塑料膜吗？就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普遍反映出呢，大家当时的。可能接触的理财产品比较少，还在理财的一个启蒙阶段。 所以说那个时候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他可能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解也会存在一些偏差啊，或者是局限性啊。那先不说现在的理财顾问吧，就说您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您做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刚才所说的卖味精和卖化学产品呢？ 对，是的。当时呢，那个我们刚毕业，一个呢是因为学金融，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会流行一部电影，叫那个《当幸福来敲门》，应该是2006年上映的。当时我们看完之后，觉得这个 西装革履，这个收入也很高，然后又受到这个客户的尊敬，觉得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职业，然后呢就开始做这份工作。当时呢就是因为产品就相对单一嘛，见到一个客户呢，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基金，我们这儿有一个保险，有一个信托，做这种简单的推介工作。 就是推销。 对对，应该叫推销或销售。 好，这是你们当年的工作。 对，是的。 那这个和在学校里设想的一样吗？风光体面，或者是赚钱还多吗？ 这个工作之后才发现这个差异很大的。当时我们想的呢是理财顾问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可能客户会主动来咨询，说我有一个什么想法，这个钱该怎么安排。但是现实是呢，很多客户呢没有理财的想法，比方说客户会说，我凭什么让你来理财？我比你有钱，我比你有经验，凭什么要听你的？而且呢，当时客户呢也没有接受过市场的教训，他觉得他可以掌控一切的。当时2008年那会儿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你们的业务很难展开。 对，是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呢主要是推介几个产品，然后呢以销售的方式，然后帮客户解决一些简单的理财问题。 刚才你谈到电影这个《当幸福来敲门》啊，这个主角最开始是卖这个简易 X 光扫描机， 对， 很难卖出去，是吧？ 对，是的。 后来到这个证券公司啊，也是因为他会玩魔方， 对，是的， 才打开了局面啊，要不然的话。可能锅都揭不开，还要带孩子。 是的。 那你当时经济状况有压力吗？ 其实开始的时候经济状况会有压力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如果做这个，它属于营销岗，那个薪酬呢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还要面临一个压力，就是我们会有考核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里边的理财岗、营销岗，它都是会有一个季度考核，所以又有压力，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又有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呢又面对客户，我们要很专业的讲理财理念，但是又要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所以面临的多重压力。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间已经度过了，但是回想的话，当时还挺好玩的。 对，回想当初是因为现在成功了，体验就不一样了。 还在成功，走向成功的路上。 当时你们就是心里觉得压力特别大的这个业绩是多少万？就是领导摊给你们或者是团队的。 其实那个业绩倒不会很大的，他看那个岗位，看那个考评的那个标准了。如果说按我现在这个状况，有一定社会经验有积累的话，我是可以很容易完成的。但是对于一个我刚大学毕业生，然后又是北漂，这个有没有客户资源，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再问问小春你大学毕业也是在这个领域吗？ 不是的，我毕业之后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在出版社。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书吧，想到毕业之后进出版社可以跟更多的书打交道，然后走到财富管理这个领域，其实说是一种巧合。在我出版的书过程当中，我是学经济学金融的，然后一直在关注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嘛，觉得这个财富管理可能迎来了一个风口的期，就是尤其在中国这个领域。那么一机缘巧合，也是跟我们的第一作者刘干霄老师就是经过一些沟通吧，后来我想，我其实心里特别想出一本在这个行业里能够引领这个行业更好的向前发展，向专业化的进程进步的这样一本书。可能在我当时的资源体系里，如果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就会比较受局限。所以转身从编辑岗走到了作者的队伍当中来，然后加入金石之后呢，通过跟干霄总呀，跟这个袁宪总他们这种接触，就是亲身的跟理财顾问有了更密切的这个了解，对这个行业的观察呀或者认知发生了其实是比较大的转变。以前可能像袁宪经理刚才讲的，就说我是一个投资者或者说一个这个客户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行业，以前可能就觉得他们是在推销金融产品。但是接触多了发现他们不是，他们真的是在帮助客户来解决家庭的财务问题。对，他会通过了解你的这个家庭现在的财务状况，可能你将来想要实现的生活呀目标啊这种，来帮你更好的进行资金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你原来对于这个行业有误解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最早接触这个 大家比较接触比较多的其实是两类，一个是银行的人，因为我们经常要去银行网点做一些业务嘛，排队啊，等待啊，然后银行的人可能给你说开个账户啊什么的这种，对，还有一类就是保险公司的人，可能接到很多的电话是吧，然后但是就是从业者他们的这个素质是 参差不齐 的，对，尤其当你接触到一些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的，或者这种他纯是为了向你推销他的产品，这种时候你可能有一种就是抗拒的心理，对吧？但是家庭的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些资金的怎么安排啊，或者说跟我的目标没法实现的这种过程，这种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当我遇到这些专业的人士的时候，我发现诶，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怎么好，其实他是来帮我解决家里需求的，对吧？我的孩子要上学需要用钱，那么这个钱怎么安排，然后 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了，叫重新定义。 对对对对，其实是我们对这个职业的一个重新的理解，帮助更多的理财从业者或者财富管理的从业人员，一个是帮助他们自己认知这个行业自己是怎么样，也能帮助大众来重新理解这样一个群体。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其实刚才两位啊都谈到了一开始这个理财顾问的这个职业和他们的客户啊之间那种关系啊，就是以推销为主，以介绍他们公司的业务为主哈。那到现在啊，我想问一下袁宪，你所理解的一个高水平的哈，这个理财顾问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 如果描述我们的工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很希望站在客户的角度，然后呢帮他来做一个他的理财的规划。但是同时呢，其实市场都在变化，然后呢其他的市场也在教育客户，那我们呢也会做一些客户的一些建议。通常我们见到一位客户的时候，也会了解一下他的具体情况。因为后来越做越久，都会发现，如果说我们没有判断出清楚这客户的，比方说他的家庭结构，然后他的这个婚姻状况，他的工作职业工种，甚至说他有没有移民的想法，对外汇的关注，那我们后边出的方案可能偏差会非常的大。举例子，假如说这个孩客户家庭他孩子要出国留学，那他一定关注外汇，那他肯定一定要配置海外资产，那这种客户那我们可能会关注的。但是对于一些某部分职业呢，他是不可以有这个境外资产的，甚至说出境会受一些限制，那这种的时候其实那我们就没必要推荐外汇类资产了。 所以我理解就是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这又有一款理财产品， 对，是的是的， 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客户的这个各种信息，包括他现在的需求，然后再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推荐。 对，是的。 那接下来还谈到的是推荐什么，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银行和保险。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也是推销，领导让他们推销的，是不是？ 是的 啊。那你认为理财顾问应该做什么呢？可能在不同的机构他有不同的任务要完成。 是的， 这个没有办法，你不能推销竞争公司的。 对，是的。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理财产品或者说这个金融产品有很多种类。那作为一个理财顾问，他需要样样都了解和精通吗？ 是这样，因为在国内随着金融创新放开监管，前段时间放开监管啊，当然这两年又开始收紧，国内的金融创新是很快的。我们讲刚毕业那会儿呢，可能理财产品这个十个手指头绝对数得过来类别，但是现在加上脚趾头可能都数不过来。 那您给我们数数 啊， 这个，我还有我的呢。 啊，但类别很多，但是呢，其实对国内的家庭来讲，他们配置的资产可能类别呢，应该大类不会超过十类。比方说国内家庭呢很注重房产，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银行类的资产，像储蓄银行的理财或银行做的一些货币基金，当然呢会考虑一些孩子的这个教育、自己的医疗或养老，也会配置一些保险或年金。啊，另外呢，如果说资金量还有富裕的话，可能会配置一些这个信托、资产管理计划。这个可能会在这个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会出现，甚至一些 PE 私募股权。那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定的客户呢，可能会有一些全权委托业务，那甚至家族信托。其实现在国内主要的资产类别都覆盖了 基本上主流客户的主流需求， 嗯 啊，但是类别应该产品类那个数量或类别很多，但是对大部分的家庭来讲，可能需要的类别并没有那么多。 嗯， 对，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谈财富管理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平常意义上想理解的那种投资是有区别的。投资可能大家更注重单个的产品的这种状态，可能在讲财富管理的时候，我们更注重叫大类资产的配置，就是跟最早这个马克威茨说的那个资产配置的概念可能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啊，大类资产刚才就是原先所讲的这几种啊，跟生活可能更有关系的这种分类。 嗯， 对，做资产配置呢，其实最早它的理论源自于证券投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谈家庭的大类资产配置呢，除了源自于这个证券投资的资产配置理论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个肯定考虑这个家庭的，就投资者他的这个偏好。第二个呢，做配置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每个类别的配置的资产的属性是不是符合这个家庭。那同时呢，这个经济是有周期的，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很长的，在不断的周期里边，我们可能还会调整每一个类别，我们叫再平衡。当然同时呢，还会考虑一些国际的政治环境，我们要不要一些分散，甚至那个身份的规划。所以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配置方案。 嗯，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平时谈到投资啊， 嗯， 更像是我们做一个单一的决策。 对，是的。 而管理呢，就是要综合来考虑啊。 是的。 比如说投资，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健身当中的跑步啊。 哦，对，是的。 啊，或者是做某种器械运动。 嗯。 但如果要说到健康管理，那就是方方面面了， 对， 包括饮食啊、起居、生活习惯、压力啊， 对， 等等啊， 这个理解的非常好。 我们可以简单的 对对 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啊。 对对对， 好，那事实上呢，就是刚才你说了，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在发展， 嗯， 所以说留给你们的客户选择的这个产品也越来越多。 对， 那同样啊，那背后也代表的是大家的这种理财需求， 嗯， 或者是有这样的实力和资本来进行理财的这个规模在发生变化啊。 嗯，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数据 啊？这边可以请那个小春来回答一下。 嗯， 哦，其实这个中国财富管理的这个市场发展是非常怎么说蓬勃向上的，因为从早期可能06、07、08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叫衡量指标，我们一般用个人可投资资产这个概念来衡量。当时中国的家庭这方面可能只有08年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备案报告里大概是39万亿人民币，而到了2017年吧，就去年的话已经达到了188万亿。 嗯， 对，这个市场的规模是翻了好多倍的。 对， 嗯， 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哈， 嗯， 包括这个货币投放量， 对， 包括咱们 GDP 的增长哈， 对，这跟中国经济的这个40年的这个高速增长是密不可分 的哈。 对，然后同时呢，那个我们国内的早年的创一代也进入像创二代这种交接的过程，会有很多财富传承的需求在里边 啊。 嗯， 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也迎来了春天？ 对啊，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08年刚工作的时候说这个很新鲜， 嗯， 用现代的话叫风口嘛，我们那会儿叫朝阳行业。 嗯， 但是我们开玩笑说等了10年终于到了， 啊，等了10年还好没退休。 对， 啊， 没退休。 那你觉得从现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是最好的时间吗？还是说像你们那个时候进入才是最好的时间？现在已经啊混到了这个中流砥柱，已经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了。 啊，我们经常讲这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但是呢，这个也两方面都有优势。我们之前发布一个报告，我们定义呢，2016年是国内的一个财富管理元年。 嗯， 就是大家这个财富管理的需求， 嗯， 对这个产品，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是一个井喷的一年。其实16年是一个最佳年份。 嗯， 但是说这个我们08年工作到现在会不会这个没有那么大优势？有一点呢是财富管理呢还是有一些需要有一些经验积累的。 嗯， 也非常这个荣幸呢是08年就进入这个行业，随着这个行业一步步发展啊，但是16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好，现在进入这个领域对于专业啊、学历啊有什么样的要求？ 啊，现在会有要求。你看，包括我们招募的话，通常呢是本科生以上，然后金融专业，如果是有国外金融这种留学经验的话，我们可能会优选。 嗯， 我们发现呢，做理财顾问这个职业有几个标准。第一呢，我们对金融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第二个呢，要有一些市场的人脉。 比方说他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可能要5年以上，大概是这两个基本要求。 职业本身大概有两个属性，就是它既有专业化的这种属性，也有市场的属性，就是你需要去不断的拓展你的客户这个层面，就是做这个市场的开拓。另一方面，你要对这个金融或者这个产品之类的这种市场的发展要有一个理解，专业化的这种理解知识体系在里边，所以对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有门槛是吧？ 对，有门槛。 对，要想把它做好，确实是专业化，可能需要既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市场能力。 对，这个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业务员，或者说代理人，还不太一样哈。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现在这个理财顾问啊，他要了解很多的内容。那具体来说，他们在学习上面啊，比如说正好有人在听呢，这个专业的哈，或者说以后打算考这个专业啊，相关专业的孩子们，他们需要学习哪些专业领域的知识？对于你们来说， 因为呢，做财富管理的本质跟金融相关性很大，那首先呢，要对金融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啊，比方说一些金融的名词，其实最好的学习呢，可以就直接去银行看银行的所有的产品类别，那我能把它研究透了，基本上市场上80%的产品都学会了。这是基础层面的。当然呢，还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包括现在我还有我团队的成员，每天早上我们会听资讯的。比方说早上我们会听广播，开车的时候 听哪个台呀？ 我们当时听那个 北京台呀， 北京台太假了然后这个跟经济相关的，那早上到办公室呢，可能会看一些金融资讯，包括国内的国外的一些实时资讯，股指呀、汇率啊、大宗商品，这个会关注实时的政策。那同时呢，那我们还会第二个层面呢，要学会各类资产的这种配置技术。那第三个呢，还要学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人打交道这种能力。比方说我们原来尝试过招了几位这个金融学博士后，发现他们研究市场研究产品非常的专业，但是面对客户的时候就很难搞定。我们发现呢，他在夸夸其谈，但是客户没有听进去，就是还要有这种沟通能力。 好，这是综合的能力。 对，综合能力。 我也听说就是在这个领域老要考证。 这个行业证书里边分两类。一类呢是我们叫从业资格，就是因为现在监管也很严嘛，那个我们做这个工作肯定要有一些基础的从业证书，比方说基金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等。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一些跟财富管理相关的认证，就是我们要学这个财富管理的技术。比方说我们在那个 CWMA， 我们也会引入一个美国的这种认证，它有国际的视野，但是呢，国外的一些经验到国内落地是有难度的，市场不一样。那另外呢，我们又加入本土的经验，学一些这种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经验的这种认证，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看那个会计不就是这样吗？ 对， 国内有很多的认证是吧？ 对，是的。 国际上还有通行的认证。 是的。 你考了多少？ 我考的证还不是特别多。你看，我们有这种专门考证的。市场出一个证就考一下对，我现在是基金证券，这个是跟我们工作相关的，然后另外呢考一个 CWMA 一个认证，这个财富管理相关， 这个叫国际认证财富管理师。 对， 原先本身还是这个CWMA 的认证讲师， 我会讲一些实操的案例和一些这个实操的环节。 对，我理解的这个证书啊，其实市场上可能分成两类，一个是在机构里，可能你为了就业的岗位啊，或者说要求你必须要有这个资格的；还有一类呢，可能是大家为了真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现在就是客户要求你去考这个证书了。因为有了这个证书之后，他对你的是能力的一种认可呗。 不同的理财顾问这一天时间是怎么分配？都在忙什么？ 可能早上8点半上班，一般我们都会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会关注一些全球的资讯，境内的、境外的，包括资产类的。 你们不会10点打卡，晚上7点走人那种哈？必须是9点前上班啊。 对，做一些境外跟，比方说境外有分支机构的，或者说做跟国外业务相关的，他们可能会早上10点那个打卡，晚上呢可能7、8点钟下班，因为他要跟，比方说美国那边同事还要做一个交接。我们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可能是面对客户，早上呢学习一些资讯，学习产品。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会面对客户，比方说10点以后我们会面谈一位客户，中午呢可能客户一个聚餐，然后下午呢可能会面谈一位客户，那整理一些方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都留给客户了。 对，是的。 对，就是 刚才我也提到理财顾问这个属性其实是有市场属性，它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客户的需求，并且辨别出来他的真实需求是什么。然后这边呢是给客户提供的是一种方案，就是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方案最后落实下来，可能是落到最终是要落到金融产品上的。大家可能看到最后说你结果不还是把金融产品卖出去了吗？对吧？就是卖给客户了吗？但其实理财顾问是这样的，怎么说呢？跟这个资产管理还是有很大区隔的。做资产管理的话，他们可能是去挖掘资产的这个价值，说怎么样钱更多的挣钱。但是理财顾问要关注你挣到的钱是要干嘛的，为你的生活提高生活品质，为你的家人更幸福更安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嘛，是这样一个理解。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就是金融资产把它变成客户的解决方案，对，来解决好他幸福生活的所需。是啊，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么分配。 对， 这个是有几个原因。如果我们按一个理财顾问的职业发展阶段，这是国外我们跟很多四行的朋友聊过，包括他们也会出一些内部的训练课程。 四行指的是 私人银行。对，私人银行。通常呢，一个理财顾问前1到3年之间，可能他会花70%的时间是在市场里边。就是要开拓这种客户的，30%呢会参加公司的培训或自我提升。那通常呢3到5年里边，他可能是就5/5开了，50%在市场里边，50%用于学习或提升。那如果说是在5年以上，尤其到10年以后的话，大概可能是那个就反过来了，70%呢用于内部的提升管理整合资源，30%呢可能面谈客户。那在新人阶段，为什么说我要花大部分时间去面谈客户呢？并不是说我天天做销售的工作我就不专业了。新人阶段呢，通常我们会配叫1+N服务，就是假如说我是一个理财顾问，我天天去接收客户，但是呢我身后还有专业的人帮我出方案，帮我选产品，我们是做这种组合的。但随着我慢慢提升之后，也许我就退到幕后了，也许我的这个我会有其他理财顾问，他去面谈客户，我来做这个方案的配置。 这其实啊是一个团队在作战。 对，是的， 我也听出来了。实际上这个领域里面它需要不同的分工。 是的， 那么也需要不同的这种智力的支持和专业的这个支持。 对， 所以说理财顾问不是单打独斗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是的。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也想请袁宪来谈一谈哈，他自己见客户的经历哈。人总要有第一次，很多个第一次哈。比如说您成功的啊，比如说费了老劲，最后还没有是吧？听从您的建议的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 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见阴，预计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较前几天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不过空气干燥，大家还要注意补充水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预报，感谢大家的关注。在下面节目时间当中，继续为您播出的是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啊，我们结合一本书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来谈理财顾问。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从事了十来年理财顾问工作的杨元宪，元宪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来自金石财策公司的研究员王小春。小春你好。 哎，香露好。 下面想问问袁宪哈，这个做理财顾问，刚才小春一直在说啊，他有这个市场的推销的推荐的这一部分哈，那么当然也有这个跟客户做这个建议啊，做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做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想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你的工作才算是完成，是不是？单完成一项，另外一项如果说这个成为短板的话，可能客户以后也不满意，或者领导也不满意哈。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客户吗？ 第一个客户很有意思，我大概是从业我们第二个月我才成交了第一位客户。对，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三个月考核，当时也挺有压力的。然后呢，面谈客户的时候其实很紧张。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呢，其实我当时性格还是挺内向的。然后呢，见到一个人如果谈话超过30分钟，我觉得都超过我的极限了。对，很紧张。然后呢，就是经常见到客户颤颤巍巍的拿出一个产品资料，然后甚至说讲到一半的时候自己都脑子一片空白，出来之后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甚至手心出汗。回头想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第一个月没开单。 对，第一个月没有。 那个客户是怎么达成的？是他正好有刚需，还是说你确实是你的服务让他觉得很满意？ 那个时候确实，回头想确实运气好。因为当时呢我们是在谈第一个人，我跟他讲产品的时候，他觉得不感兴趣，但是他身后的同事说我觉得我挺需要的。 就陪他去的那个人买了。 对，很有意思。 所以说你们真的还不能够对没有表露出需求的客户这个冷淡呀，或者是不关注啊，忽视啊等等。 对， 就你们有很多潜在的客户。 对，是的。所以当时我们讲的是珍惜每一个跟客户面谈的机会，因为那个呢可能会对我的工作甚至说未来的职业可能会产生一个转折点。 我倒是觉得得珍惜每一个在公众露面的机会， 是吧？ 因为你不知道谁的身后有一个你的客户啊。 是的。 那有没有就是谈的比较艰苦的啊？就是这个工作开展起来，你刚才说了，你们有很多这种这个理财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是吧？ 嗯， 要讲述给他要理解，他要听从。 嗯， 还有就是他的钱他要交给你，还或者说去要放心，对不对？ 对，是的。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也很艰难的？ 在我工作前三年是很艰难的。回头想的话，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呢20多岁，这个各方面没有那么成熟。因为如果客户给我一笔资产来打理的话，他肯定要考虑各种因素的。 嗯， 所以呢前三年里边我的拜访记录还是很多的，我谈的客户很多，但是回头想当时都是因为可能太勤奋了，正好遇到有需求有理财需求的客户成交的。 嗯， 但是回头想的话，当时可能客户的信任度可能没那么高。 嗯， 包括成交的业务也没有现在这个额度那么高。 嗯， 包括种类各方面。 那问问小春啊，就是你所接触到的这个理财顾问哈，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成长上面都有什么样的路径？ 我想可能理财顾问他们从最开始入行来说，对于这个成交的渴望是比较迫切的，但是这里边确实是有一些就是技术沉淀在里边，他需要更好的 get 到客户的这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这涉及到刚才原先讲的跟客户沟通的一个技巧，就是能够把客户提供给你的资讯破解他后边的这个弦外音，或者说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能知道这一点，然后才能更好的去从客户的需求角度来出发为他做方案。原先说他现在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艰难了，我想这跟他的经验积累是有很大关系的。然后理财顾问在这方面我想就是客户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的需求真的是不一样，如果怎么来考虑他们这种状况，可能客户怎么能更好的信任你，这里边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沉淀的。 原先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没有理解客户的需求，最后呢这个工作没有达成。 这个例子呢到现在我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刚毕业那会儿也会学这个资产配置理论，这个理念我们要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是吧？你要分散放。当时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客户就会问嘛，说哎，你觉得我需要买年金吗？ 多大？ 年龄挺大的了啊。然后当时我觉得挺需要的呀，您这个大概五十多岁，您进入退休阶段，然后可以做一些养老，然后甚至说以后可以做一些资产传承。然后这个客户突然讲，养老我不需要，我的企业里有很多钱。然后第二个呢，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我需要什么传承？我当时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配置某一类产品，但是它涉及到保险的规划的时候它是很特殊的，那包括理财的规划怎么去做一些组合，其实要跟他的家庭结构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未来他的一些规划是要去做结合的。当时对我特别大的触动是我只是推销了一个产品，但是呢对他没有做了解，幸好是这位客户呢很包容，他就开始指点我，因为这个客户会 指点， 对，他会有一转折，你要了解我需要什么，你要了解我的情况之后，你才要再推荐你的想法，如果没有的话你直接推销这个产品之后我根本不需要的。 这个客户他毕竟他自己也有客户， 对， 所以他可能了解客户需要什么哈。 对，是的，我经常开玩笑跟别人分享，基本上我的所有的工作的成长基本上来自于客户。比方说客户当时会想公募基金怎么选择，我当时是只知道公募基金有哪些类别，那怎么选择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会形成一个经验，我会自己去查资料公募基金我们要选一个至少从业7年以上这种基金经理这种选择，另外呢我们可能连续3年每年排到前市场的每年排到前1/4这种才可以选，那你就会有这种经验。那第二个呢是说，那后来会出现客户说你们有阳光私募吗？这种产品在2008-2009谈阳光私募的时候，国内估计都不到10%的理财顾问知道这些产品。哎，我觉得既然是这种客户关注的，那我就自己去上网学，甚至买相应的书籍。你看2008-2009那会儿我们谈 PE 股权在京东上搜书的话可能就那么一两本，但是现在谈 PE 有什么新三板可能很多种但是这反映出呢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来自于客户，来自于真实的需求，那我这样去提升学习。 那如果客户 供给侧改革是吧？ 对，供给侧改革。 那如果客户问你有没有这个做股票做项目的，你会怎么说 那到现在呢其实我们积累一个经验做理财顾问呢有些产品是我们可以谈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销售的， 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类别我们不能掌控的，我们是只可能会谈一些观点，谈趋势，但是具体是不做推荐的。比方说国内的股票我们是轻易不谈的，而且谈完之后都会被打脸的。 工作内容不一样啊，侧重点也不太一样。 对，投资顾问呢可能会谈这个什么市场的趋势，这个今天指数多少，然后板块轮动，然后调仓等等。但是理财顾问呢还要考虑这个客户他是一个保守型的客户，稳健型的客户。比方说他很保守，那我肯定那个股票类资产我就不配置了。另外呢就是在理财顾问他是要为客户的生活目标负责的，所以呢轻易我们不会谈建议推荐一种那种波动性很强的资产，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他目标达成。 或者是在某一个类别里面你们不会有太强的这种策略性的， 对，是的， 指导， 对，是的， 今天卖明天下个月这个买这种你们不会有。 对对对，这是理财顾问和投资顾问很本质的区别。投资顾问会关注热点，今天涨了跌了，但是理财顾问呢可能会关注一个长期的目标或者一个周期代际的目标。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从大的角度来说，你们认为有投资需求的客户都分为哪些类别？他们对于理财顾问又有哪些不同的要求？我看书里面也专门谈到了这个内容哈，来请小春来说一说。 对于客户的这个划分呀，我们财富管理机构通行的做法可能是按照客户的这个可投资资产的资金量级来进行区分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区分方法。一般可能会国内600万可投资资产以上的这个客户定义为他的客户，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净值客户。 600万以上的是私人银行青睐的客户。 对，然后这个在50万到600万之间还有一个贵宾理财，对，这一类的客户可能中产家庭偏多哈，然后在这个50万以下可能就是普通的零售银行大众的客户了。对，然后那么进行 50万的就是金卡客户了。 金卡客户 对，对于这个客户，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以通行的做法或者是比较传统的粗略的做法。那么现在可能对于客户，因为他确实像说的不同客户他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可能做更细一些的划分的话，会把客户考虑到他的家庭结构呀，然后这个年龄啊、性别呀，然后甚至他的这个族群呀、职业呀，这些其实都要考虑进去。对，做一些综合的划分。不同的客户还有一个他的资金来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新钱和老钱 new money old money。 就是老钱的话更多的是传承，比如说从家族那边传承接过来的。新钱呢就是指通过自己的这种创业呀，或者是这种高管呀，他的高收入啊积累起来的。然后那个新钱像我们做企业啊、企业家呀、他的这个成长，他对资金是有一个掌控的过程，他更自信嘛，他对于他的钱是我挣来的，所以我相信我的钱我将来还有这个挣钱的能力。那继承来的这种老钱的话，他可能不是他自己得到的，他可能会更偏保守一点，就是家族传承来的钱。 那他们对于这个理财顾问也应该是有不同的要求是吧？ 对，是的。 对， 具体来说他们希望啊理财顾问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干点什么呢？ 大部分客户其实相对要简单一点，比方说现在这两年就很频繁的客户会问我，我们家卖一套房子，这个钱该怎么打理，就是我要不要做理财，我该怎么规划。一般是会问一些基础的一些理财建议，甚至落实到你那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帮我去选择的。大家都很简单直接一点。那另外一个呢，还会有一些客户呢是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也特别大的一个那个需求或者说一个想法，比方说我的这个女儿要结婚了，我想给她设立一个婚前财产，怎么做一些保护啊。另外呢就是代际之间传承的时候，这是两个类别。如果是简单理财建议的话，这个数量会比较多，也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如果说他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的时候，这个可能是需要团队一个长周期的安排了，甚至说有的业务可能我们咨询完了之后发现我们做不了，他也没有完成啊，没办法完成。嗯， 那是不是对于这个不同净值的客户在服务上面这个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对，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其实刚才那个银行里边那个标准已经做了很好的区分了。我们这家机构呢定位呢是服务于100万以上，就是中产以上这种客户。包括前两天马云好像做了一个报道，说那个国内的中产客户现在是全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其实包括很多理财机构都开始关注有100万到600万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客户群体。那这种群体呢一般100万到600万之间的客户呢，其实大家还在处在我们财富管理里边三项里中其中一项，我们叫财富管理呢分保护、积累和分配。大部分大家关注的是在积累这个环节，其实就是我们的投资理财，我希望能更挣更多的钱。中产大部分会关注这个，觉得这个很重要。财富的保护就是我做一些保险呀，一些规划放在其次，传承基本上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对一些高净值客户呢，他可能首选会做一些这个先我保值增值比较保守的策略。然后另外呢，如果涉及到年龄又比较大比较长的客户，他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分配，比方说我的现金、股权、艺术品等等，我该给孩子给谁，什么样的比例，以什么的方式给，那他就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100万以下的呢，我看这个书里也有一些介绍哈，他们对于这个理财顾问的这种差异化的需求， 大家现在来说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其实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很多的，但其实我们的资金量是有限的嘛。中产以下的客户尤其是工薪层，在这个家庭各种消费支出之后，其实所剩的结余就不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更应该注重一些所谓的核心资产的保护。其实我们是这样来谈这个观点的，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其实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嘛。因为我们很多第一桶金的积累是靠这个劳动换取的。那么这个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呀，或者风险呢，可能对整个家庭来说，能说一并整个家庭都回到了这个赤贫阶段。所以很多人老想着说，可能我想怎么生活的更好，但你要把这个所谓的家庭的这个财富的漏洞要先堵好。然后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嘛，如果是各种保障会做得比较好之后，那么我们才可以再来谈说更好的旅游呀，或者更好子女教育啊，或者更好的这个养老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顾问可能要帮助客户意识到他的风险点，就有的客户他可能对于风险的意识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顾问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帮助他发现他在他的这个体系里他发现不了的那些风险所在。 所以原先你要是面对两类人群或者说三类人群的话，其实你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谈的话题大概是一样的，比方说这个教育、婚姻、养老、置业等等，这个人生每个阶段这个是共性的，对都要遇到的。但是呢，对，因为国内很多产品它是有门槛或分级别的，那对于不同等级的客户，他能上这个门槛很重要。但是呢，沟通的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超高净值除外啊，因为他们的需求太个性化了。但是在一般的高净值、中产，甚至说10万到100万之间的这种客户群体呢，通常我们会叫资产配置类别。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今年要超配一些高评级债，就是那个信用评级比较高的。那可能高净值客户他直接300万、500万以上就买一些信托或特定的资产管理计划，但是对100万以下呢，其实他有类似资产的，比方说银行的大部分理财，他就把那个信托或资管做了拆分，门槛会降低，收益可能会降低一点，但他这个类别在同类里边收益算是比较高的，所以他那个类别上可以按这个配置的，只是他那个产品形态稍微有些不同。 好，你看你们要了解很多的内容，包括一些资讯，包括不同的产品，包括产品之间的这种变化和浮动啊，背后也有这个专业的分析人员。那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专业投资机构分析人员的传声筒啊？你们对外，他们对内，是吧？你们这么认为吗？ 两方面看。我们也经常会听一些专业机构的报告，我们内部的、外部的，我们也会吸纳一些。 当然大家一说这个专家就会就想起另外一个板砖那个砖哈，这个确实是反映现在一个现象，尤其是现在科技呢很发达，就是我们包括朋友圈里边都会有同样一件事情就出现好多个观点。我们比方说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戴一块手表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时间啊，我就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戴了两块手表稍微有差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对错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理财顾问呢一定要有专业的识别能力。所以呢，开始你可能会听信一些观点，但是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质疑它，甚至说你质疑久了之后发现你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独立的观点。所以对一些专业顾问，独立观点和很实操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您说这个传声筒的话，可能有人会在做，但是现在包括我们也会做一些独立研究，甚至说我们在智库里边也会探讨这个观点什么样子的，我们是不是该认可直接是拿来用，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些这个调整。 理财顾问需要拿来主义，也需要独立思考。 对，是的。 理财顾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技能，我想是翻译的技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专业机构出的报告呀，或者专业投资这些研究人员出的报告，长篇的这些术语然后公式，可能直接拿给投资者或者消费者看的时候就很晕哈，看不懂。那么理财顾问要把它转化成客户能懂的语言，来跟客户沟通。对，这是客户，这也是客户所需，驱动他们要这样来做。对，所以我说这个顾问是一个桥梁，其实也中间也有这个功能在里面。 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这也可以体现出做一个理财顾问他要学什么。比方说去年那个 GDP 6.9，然后今年定在6.5上下。那它其实背后，如果这个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一个家庭有什么影响？我们大部分听的很多专家呢会谈宏观大类，但是对我们实际家庭里边，我们该怎么做调整呢？举例子哈，假如说从6.9我们调到6.5，这增速在放缓，但是放缓的因素是什么？那可能 GDP 三驾马车，我们投资、消费、进出口，那可能是投资这个板块会出现了问题，它的带动可能这匹马跑得慢了。但是为什么要刺激消费呢？可能国家在鼓励它，然后政策来带动，那跑得快一点。进出口可能受影响比较小一点。那个投资，如果那我们分析投资这个部分它跑得慢了，那可能它这个某些地方就比较臃肿了。我们会发现，那它就会看一些企业类别，投资里边包括你看这两年地产、钢铁、水泥这种企业，甚至化工，它会遇到问题。那相应的可能的这种金融债，一些这种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债务危机。那如果对个人家庭的直接的影响就是，那好 ，OK， 这类资产我们可能这两年要回避一下，就是这种。那我们理财顾问要做这种解读，就是这种影响了什么原因？那这个类资产类别会有什么区别？那到我们理财的时候应该规避什么？应该选择什么？对， 确实啊，这个工作啊是需要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资讯，同时呢也要去了解别的机构他们所得出来的一些研究结果，再做独立的分析哈。 对， 那最终呢，市场会给你们一个答卷，会给你们的表现做一个打分啊。客户可能也会用钱用脚来投票哈。有人说了，说这个人呢会受到很多方方面面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只有机器除了拔了电之外，它永远不会停止运算，而且还挺快。那么机器呢还越来越聪明，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理财顾问的前景还好吗？我听说就是国外的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啊，他们在量化交易上已经不顾很多人了。那么对你们来说未来还会好吗？ 那其实人工智能是我觉得是2017年一个非常热点的词汇哈。无论是阿尔法狗战胜了和解呀，还是尤其最近这个桥水基金的这个达里欧也说他的很多投资其实都依靠原则算法来进行，是帮助他实现这么成功。那我想人工智能发展的确是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的革新变化，但是理财顾问的这个属性，我觉得短期内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有人的属性在里边。对，人工智能可以克服人的这个人性弱点，在投资方面就是它能够更好的就是坚守这个原则呀，不会说贪婪或者恐惧，它在资产的这个决断呀或者决策方面它有这个冷静分析这个优势，然后有这个高速运算这个大数据处理的能力，这个可能是帮助理财顾问更好的来进行资产的一个 判别，节省了他，释放了他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对于人性的把握，就是说你家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规划呀、目标啊，你希望你的爱呀、你的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传递给谁，或者说跟你的生活这个结合起来，人工算法目前还很难，说很好的把这东西进行量化。 嗯 啊，那么我们想。人机结合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理财顾问，我们可能说用英语说它叫 financial advisor， 对吧？然后这个所谓的智能投顾嘛，是 robot advisor。那么我们现在觉得把他们俩加起来，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会形成这种数字化顾问，就 digital advisor。 嗯 啊，那样的话可能会应该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原先你们的工作已经开始结合了吗？ 啊，是这样，那个在实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出现了，刚才小程提到的那个我们的人机结合这个理论，在2016年，我们大概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我们做的一些投资类业务，波动型业务的话，它涉及到很多专业的算法，什么量化投资，甚至说24小时跟踪市场，这个对于一个理财顾问来讲，我是做不到的。他可以帮我某一部分的产品做这种规划，我做一个配置就好了。那我再做刚才他这个话题的做一个补充。我们讲理财顾问呢，其实如果我们用两个词定义，我们做的工作有两项，我们做金融资产的配置，我们叫定量。我们比方说这个产品你比例配置多少，那这是一个定量的，但是可以量化的，我可以算出来，甚至说今年我们收益多少。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面对客户的家庭，他又涉及到很多情感的因素，他的性格，也许他10年前是这样的，10年之后他性格另外一个变化了，他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又不一样，我们叫定性，定义他当下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所以一个定量，一个定性，定量的事情是可以用机器替代的，但是定性的事情机器不了解的啊。所以呢，那如果一个理财顾问，我定量的工作有一部分可以交给机器来做，但是定性的这块呢，我也有专业能力，我做这种结合的话，定量的时间它可以提升我的效率的。所以人机结合应该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在理财顾问。 如果在这个趋势下，那么对于理财顾问的要求会不会越高，或者说这个行业的淘汰率会不会加大？ 是的，会的。比方说典型的可能一些年龄比较长的，对这个还没有特别理解学习能力的，可能会淘汰掉。另外的话，可能是刚入行，如果说没有一些基础的金融基础的这部分理财顾问，可能也会淘汰掉。 时代总是在变化，有些行业会消失，有些职业也不复存在。 对， 但与此同时呢，一些新的机会也会产生。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特别谢谢两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一方面讲述了书里的一些内容，此外呢，也给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理财顾问。 好，谢谢主任， 谢 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见。 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